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哼，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啊，搭飞机都唔有错啊！ 搭咩飞机先？ 唔系我搭飞机，系朋友搭飞机嚟。 哦，唔系放，系搭。 搭，喂，即系有时即系唔到你，即系点讲咧？一百岁唔死都有战男啊，应该会讲，系咪先？即系咧，话说咧，咁啊早排啦，咁样我就喺 Facebook 啊，一日应该咁讲，一阿碌放又放监啦。 啊， 你太太又去咗边度啊？ 去咗湖北。 去咗湖北玩咁样。咁有個幾禮拜咁啊 free 啦，係嘛？咁啊阿碌就想去玩啦，咁樣係咪都想去玩啦嚇？咁但係就好難得有一個嘢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我就喺留言板度，或者我喺討論區度咧，討論區啊聊天室嗰度咧，就留咗個言啦，就話想去神秀玩啦。咁啊，有一個網友開頭有一個網友話去嘅，啊咁最後佢都去唔到。咁如果得我同阿碌兩個去咧？ 有啲貴啊！ 即真係好撚貴喂！喂，即係嗱，計下條數啊！即係佢哋嘅低消1500蚊，嗌嗰啲1600啦，好似話低消 咁上下啦。 低消1600蚊，兩條友啊，記住啊，而家都係三四條友價平啲啦，因為都係飲咁多酒度左右啫嘛。咁嗌個 DJ 500，唔好俾我當唔我自己唔俾貼士啦。OK， 咁就2000噶咯。咁啊醒下張強。咁又100喎，咁如果玩下手有兩個少爺，咁又200㗎喇，整兩件毛巾仔咁又100㗎喇，即係玩下手張單可能 total 係加埋成2000多蚊。 2500到啦。 2500到啦，如果兩條友呢 就係金。 我真係屌真係好恐怖㗎嘛。咁啊開頭都有個網友呢好似住喺廣州㗎。 嗯， 我其實我唔清楚，因為我唔知啲網友打邊個打邊個啊，咁佢係咪嚟嘅？咁跟住我三個都唔夠啊，佢三個都好撚金，你知唔知？其實真係、 OK 啊、都 OK 嘅咁樣，咁啊當然最好四個啦咁樣，咁就我其實諗三個都 OK 啦，跟住佢呢個網友就即刻話佢到，跟住係唔使一粒鐘，跟住佢私下同我講話，唔好意思嚟唔到。咁嚟唔到唔通咁我冇問題㗎，冇逼㗎嘛，因為我 deadline 星期四㗎嘛，咁你星期四要confirm 嚟到，嚟唔嚟到就星期四決定㗎嘛，因為去唔成唔成團我星期四決定㗎嘛。跟住我就收到另外一個 message， 就係嚟自新加坡嘅網友，佢話喂，如果你去嘅咁我都嚟玩啦。你大佬你喺新加坡 係囉，新加坡唔係澳門喎，大佬。 唔係大佬，新加坡佢話我搭飛機嚟好平㗎嘛。1500港紙。 哦咁都 OK。 嘩屌你嚟一嚟1000蚊。嗱呢個網友真係特登佢同我講話我想見下碌嘅咁樣。啊咁樣。 真係咁上面。 真係見你上面見你俾面喎。佢想見下碌咁順便玩埋啦咁樣。咁佢真係㗎喎，因為呢佢係星期六過嚟。星期三就走啦。咁即係玩兩日啦，留返三日就喺香港 陪阿媽 陪阿媽媽啦，陪下啲可能親戚朋友啦。咁即係純人係搭飛機嚟香港跟住再轉車上大陸同我哋玩喎。咁三條友咪三條友囉，咁我即刻同佢哋講喂，但三條友幾貴㗎喎，咁我哋預咗我哋暫預每人99歲啦，其實差唔多啦，93、27。 差唔多啦。 2700。咁我跟住佢係星期四，因為我仲睇下會唔會遲啲仲會多有多啲人㗎嘛。因為越多人呢就越減㗎嘛。即係嚟得一個呢，咁我就諗住係七嚿水搞掂㗎啦。 差唔多啦。 七嚿水搞掂㗎啦，如果你多個七嚿水搞掂。 428 啦嘛。係啊，差唔多㗎，嗰條數差唔多啦，話聲呢嗰條數差唔多㗎啦。咁跟住呢點講啊。好啦，跟住到星期四都冇人啦，咁三條友你咪嚟囉，係咪先。你咁難得。咁搭飛機嚟，你 搭飛機都嚟啦，咁我哋 係囉，咁我哋真係唔介意，即係九嚿水咪九嚿水囉，係咪先。咁我哋就即刻，我即係問下張強攞房啦，攞台啦，攞房啦。咁我問下張強，嘩而家真唔平喎，而家住維記，即係嗰間維記，5嚿水萬喎。 差唔多啦。喂，嗰間旗艦店嚟嘅大佬。 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咧，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住呢間維基係幾錢？你知唔知？ 300幾嘛，好似。 300二咋？係。喂，呢幾年係 好出名啊！呢間即係旗艦店嚟㗎。 呢間係維基， 佢嗰啲宣傳短片咧，成日影呢間㗎，因為佢個門口夠 grand 啊嘛。 因為嗰間咧係維基。第兩而家維記有兩間五星級，有一間好似喺斗門定唔知乜乜嘢門嘅，就係嗰啲温泉酒店嚟㗎，又係一間五星級嘅，又係叫維 X C 啦，咁呢間咧就第一間維記嘅五星級，又係叫維 X C， 但係佢其實係收購翻嚟㗎嘛呢間， 係以前唔係嘅，以前就叫做 原本叫維納斯， 唔係以前就叫做 麒麟山景， 係啦，麒麟山景以前叫做， 係啊， 係啦，跟住可能唔知 GPS 仲係用緊嗰個名， 係啊，用嗰個名，而家你揾唔到新嘅， 三年㗎嘛， 而家你舊啊嘛你嘅 GPS， 咁而家咪轉咗一轉咗手就變咗維 X C 啦，咁而家 total 成間維記咧嘅集團咧。全中國喎，得兩間五星，兩間五星都係喺羅湖，唔係都係喺深圳。咁一間唔係深圳嗰個斗門啊，總之係廣東省啦，温泉酒店嚟嘅。咁啊，咁啊，價錢都唔貴喎。我呢個我睇過，如果我因為我高級會員啊嘛，我攞房最平都係300零蚊啫。而家斗門嗰間五星，唔知斗門啲咩門啦，唔知總之喺廣東省啫。咁我哋唔會特登去㗎，係咪先？ 咁我可以同老婆去浸下嘛。 哦，咁都得嘅。咁啊，唔好講埋啲廢話啦。咁我哋話說咁啊，一早就因為你啊仲放緊假㗎嘛。因為你係同公司申請話去咗加拿大。跟住返嚟有幾日假期㗎嘛。咁你好 free 啦。 係啊。 咁阿個網友就好 free 啦，因為佢星期即係其實我最擔心係乜嘢呢？最擔心咩？就是個網友星期六落過嚟，我驚班機 delay 啊。譬如果 delay 咗四五個鐘頭，我哋問題就係、是，如果佢嗰班機 delay， 我哋都等。係。係啦，咁我哋會更加遲上去，我就好驚呢樣嘢。遲上去如果遲到八九點就冇女食啦，即係乜嘢都俾人揀曬啦。我其實我最擔心就呢樣嘅啫。咁跟住個網友就好早喎，好準時喎。咁啊，仲我哋三點鐘就已經喺上水等啦。咁我都同佢講過嗰個問題。我話我最驚就 delay 啊！你跟住嗰位網友新加坡嗰位網友就同我講話，新加坡啲班機好少 delay 嘅。 係啊，唔係你中間咁密嗰啲航班咧係好少 delay 嘅。你係疏嗰啲先有機會 delay。 唔係啊，我哋係用咗中國嗰個 culture 啊。中國嘅 culture 咧就 老鳳 delay， 就冇可能。 唔 delay 嗰下，唔 delay 就好 啦。神噶啦要， 因為起碼半個鐘頭已經係恩賜嚟噶啦嘛，講真咁啊，所以我可能即係接嗰大陸多咧，就估唔到原來外國航班係咁喎。 佢係停香港啊，唔係停深圳 啊。係咯。咁我哋好早，其實三點零鐘我哋已經過咗過曬關點，我兩點零鐘已經約咗，咪生咗過曬關。咁啊。飲嘢啦，飲杯嘢，跟住就 call 阿碌你過嚟接我哋啦，因為你有車嘛。咁平拎白男，咁問阿張強攞埋酒店啦，咁跟住我哋就即係個零鐘頭咋，咁就去到維基啦，維 X C 啦，咁跟住梗係攞房啦咁樣，咁全部安到好曬，咁我就 send 個 message 俾阿張強啦，我哋三個人都入住咗酒店㗎啦，今晚見。跟住咧，阿張強咧就留咗一個好奇怪嘅 message 俾我，佢話：你哋真係嚟咗啦！哇，乜撚嘢佢真係嚟咗啊？佢琴日同你講咗我要嚟，我哋幫你入住酒店啊嘛。咁我哋都唔知嘅，唔知咩事嘅。咁跟住我哋照舊食飯啦。食完飯我哋咁啊準時八點鐘就 過去出場啦。 係咯，後屘張強睇女啦，係嘛？咁啊去神秀睇女啦。咁去到神秀咧。咁我坐低咗啦，咁家伙又勾埋咁樣靚㗎啦，你唔使講啦，你都冇去過㗎。咁阿張強就話：喂，啱啱收到消息，大排查，成個沙井大排查， 壞消息。 咁佢話全部啲女仔呢都放假，聽住啊，係全部啲女仔都放假，咁佢跟住佢就想話。所以佢又想問清楚我哋係咪真入住咗酒店？如果我哋未入住酒店呢， 就整回啦， 就整回啦！唉，屌你啦，你真係唔好意思，幫你唔到。 因為因 為依家入咗就冇辦法啦， 入咗冇辦法啦，因為酒店我哋要俾錢噶嘛，即係雖然我未俾啫，咁我都唔夠水一間酒店噶嘛，咁啊張強話入住咗就冇扶啦，咁跟住話問我哋介唔介意落去下邊間酒吧玩啦， 係啦， 咁啊梗係唔介意啦，首先一我想話咧，我一路都想喺下邊嗰間酒吧玩，因為咧我哋咩成日咧以前人多嘅時候咧八九個人咧。我哋咪住呢 party 房嘅， 咁 party 房落去啊嘛， 可以望落去嗰個酒吧度啊嘛。咁我當然咧八點零鐘就死，好似送喪咁啦，好撚悶啦。但到十點零鐘係好興奮、好 high 噶嘛。 係 係係。咁我好想落去下邊試下玩。咁而且我都諗啊 ，feel 到應該唔貴個酒吧，係咪先？ 應該平嘅。 係應該平噶嘛？其實即係見仁見智嘅咋。一我又講下價錢俾大家聽下啦。咁咁阿張強就話。你介唔介意落酒吧玩？咁咧就但系冇女睇噶啦，今次咁我就留咗三個女仔俾我哋，導嘅咪三條女，就放我哋導嘅咪三條仔。 咁就啱唔啱？ 啱就啱，唔啱咧當然我相信唔啱。咁其實首先我唔驚嘅， 文化嘅佢。 喂，如果唔啱我唔驚嘅， 你又有小黑小豬嗰啲啦， 我大撚把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好撚驚你兩位噶嘛，話細細你都唔驚嘅應該。你都可以揾到啲嘅，不過舒淇就走撚咗，咁你都可能揾到啲，我唔驚。即係最驚就係新加坡網友啊嘛，佢嚟撚度，咁其實我都，不 是一場搭飛機過嚟， 搭飛機過嚟喎，搭飛機過嚟， 搭飛機過嚟查牌真係冇 撚。係咯，點解？而家搭飛機過嚟，跟住我哋行翻去，環江啊，真係好撚冇癮嘅嘛，即係咧，真係好撚冇癮。雖然係平好撚多， 嗱住啊嘛，大佬 都住啊，咁一時時啦，咁同個網友都去過環江啊，咁佢都 OK 啊，佢嗰件嘢，佢都讚不絕口噶，咁呢次都當然都係啦， 個嘢都 OK 嘅， 咁跟住咁我哋坐咗一個吧台嗰啲卡位度，卡位啦嘛，都阿張強安排咁啊坐卡位，咁我哋又睇下飲酒嗰啲咁嘅消費啦，好撚奇怪，即係如果我哋人多去玩咧，其實消費。真係唔貴 嘅， 真係唔貴，因為佢係買兩單就送一單， 大酒都抵。 佢係大酒係八蚊一支黑牌，就送四支軟飲。喂，其實真係某程度夠我哋三條好玩啊，剩咗八嚿水咁但係我哋知我哋啦。咁當然啦，好 網友唔飲得， 係啦，唔飲咩烈酒， 因為有糖尿。 係啦，咁我哋就飲翻啤酒啦。咁啤酒咧，咁樣我嗌咗兩打。佢嗌兩單就送一單，咁咧嗰張單咧就好似1400多蚊，記住1400多蚊係三單啤酒，咁當然啦，呢度1400多蚊啦，仲要買個果盤，咁果盤有貴有平嘅，但佢就死都碎我咧買個 100蚊啊， 唔係，佢嬲我買個300蚊嘅果盤咋，嗰個咁樣300蚊咋，由100蚊開始，有200， 最平100啊嘛， 最平100。180是不是 100好似。 是兩大差唔多啦。咁最貴嗰個係300蚊啦。咁三層㗎啦閃曬光㗎啦。高迷咁樣靚㗎嘛。有啲燈泡喺個。 冇人食㗎，冇意思㗎。 冇人食㗎，自己都冇人食㗎。咁佢死都要碎我買個300嘅，我成日話求撚其得啦。咁嗰個啲侍應呢就碎多兩碎，咁我估到可能係啲任務嚟㗎啦。咁嗌咗個300蚊嘅果盤啦。跟住又碎你喎。佢係税你買小食啊，又係由100蚊至300蚊不等。喂，大佬啊，小食我哋不嬲都唔食㗎嘛，我覺得啲垃圾嚟㗎嘛，啲喂豬都啲， 即係我嗌俾啲女食㗎嘛，我自己永遠唔食。 即係呢啲嘢喂狗呢都藥畜㗎嘛，我真係覺得呢啲唔知乜撚嘢小食嚟㗎嘛。咁我最後呢佢死都又税我買個300蚊嘢小食。咁我唔撚制啦。我就買咗100蚊啫。得兩碟嘅啫。咁跟住咁喺個吧度玩啦。喺個吧度玩就好多悶啦，開始，因為冇乜音樂啦， 未有人啊嘛， 間場就靜溜溜啦，咁我哋走嚟咗先，跟住張強帶女過嚟啦，帶一件女過嚟先，咁嗰件女咧一睇，哇，屌你老味 ，OK 喎， 掂啊，即係嗱，我講就即係好難形容個樣子出嚟啊，咁我形容佢嘅衣著好冇，佢係著緊一件針織嘅連身裙。大家望嘅知唔知咩叫針織連身裙先？即係嗰啲針織咧就扎身啲嘅，就成個 body 見到曬嘅。一睇哇，撲你個街又佢又唔算矮， 即係正宗黃蜂腰嚟嘅，曱甴肚嚟嘅，即係 少少突出嚟套腩仔咁樣。 真係，如果你一個肥婆，著呢啲係唔好睇嘅，你太瘦又著得唔好睇嘅。 冇少少套腩又唔好睇。即係類似旗袍咁樣咯。 係啦，一個呢個針織連身裙咧，我見到哇，屌你啦呢啲，哇以前就唔撚窒帶過嚟啊，張強你咁樣。屌你而家帶呢啲咁過嚟，咁 OK 啦，我唔撚諗啦。我見到阿碌你又冇乜反應啦。你有反應嘅。都唔過快啫， 唔係咁你人哋客人禮貌上都問人哋先啊嘛。 我都冇問啦，嗱坦白講，我冇問，我就嗌佢坐咗過嚟先。咁跟住咁啊坐低啦，跟住嗰時就係一條女又三條仔啦。跟住我就玩下傾傾下，我就問下新加坡嗰位網友，其實我呢件你啱唔啱？新加坡老闆就話：啊冇喂，喂屌你個阿婆！ 你又唔撚問我先喎，屌！ 唔得，佢哋客人嚟噶嘛，我啲 咁你又咁你一早坐撚咗第一個先，屌、 欸！你明唔明啊？如果我唔嗌，如果你迷咗咧，我驚你哋會揀擇啊！嗱，呢樣就我出嚟玩嘅經驗啦。 咁你可以問咗人哋先，人哋唔要你先話要噶嘛。 咁我問咗先，咁嗌我老夫嗌佢坐佢落嚟先。如果你哋唔要，我先要。我其實我諗住咁樣嘅。咁跟住我再問下新加坡網友啦，先我。即係好啊！喂，佢嗰種反應咧係直接，即係你唔係話求其咯，是但咯。哇，好啊！咁我知道佢好啱嘅，即係坦白講，一見到佢個身材咧，已經知道，即係冇乜人唔中意啦。即係諗你諗下一個扎身嘅針織連身裙， 係可以夠膽著件旗袍形狀嘅睇出嚟，你都好有自信。 咁你又你諗下佢副計係幾好啦？咁跟住咁啊坐低咁啊，咁啊阿新加坡網友就話 OK 啦玩啦咁樣，咁啊就幫我同阿碌啦咁樣，咁跟住阿張強又帶咗另外一個過嚟，嗰個女仔就OK 喎 ，OK 靚添啊，我覺得 OK 靚 嘅，不過唔係我杯茶啫， 唔係呢杯茶啦，咁 OK 靚嘅，咁啊我見你我以前好坦白啦，我見你冇乜反應啦，但我又覺得啊 OK 嘅個樣 OK 嘅，真唔算太差， 身材都 OK 嘅， 身 即係高高瘦瘦咁樣咯， 人一個啦， 肥啊！ 咁唔肥，咁啊唔肥，都係瘦底嘅，咁都有啲胸嘅，都 A 至 B 啦，呢啲容我先講啊，咁我見到哎 OK 啦，咁啊坐嚟同我玩啦，跟住咁啊我而家就真係三條仔就兩條女啦，咁啊爭你啦，咁我就好撚驚啦，其實我當時我就驚，哇如果 揀唔到點算咧？ 係啊，揀唔到點算咧？真係好撚戇鳩喎！ 大佬唔係 K 房啊，冇係啊，冇啲女啲女放曬假咁啊， 因為係休息，全程休息啊，嚇咁啊，跟住咁啊，阿張其實就帶咗一個女仔過嚟，矮少少，咁我都覺得幾靚嘅，跟住我就加把口咯，喂，屋企喂，屌你立啊，咁你啊都唔使立啊， 都 OK 啦， 個樣都 OK 嘅， 好啦，咁跟住咁啊，我有乜咁啊喺度玩啦。咁計我哋計下嗰張單係幾錢啦、啊？1400蚊飲酒，1480零1600，唔緊咁上下啦。小食100，果盤300，加埋呢個2000啦。咁就我剩下張就100啦。咁跟住咧仲有我有兩個侍仔係侍應仔，咁啊幫我哋倒斟酒嘅。咁我每人俾咗50嘅啫，每人俾咗50嘅啫。咁 OK 啦，咁張台跟住又走咗過嚟喎，佢話：喂，原來我哋最低消費過咗1000蚊咧，就可以轉 K 房玩喎。即係咩 K 房咧？唔係神秀 K 房喎，係樓下間酒吧嘅附設 K 房。 即係類似 VIP room 啦，你當 係啦。咁佢梗係個 K 房玩啦，因為首先因為當時都係8點零9點咧，啲氣氛唔得，好撚沉悶。 好靜啊！ 好靜啊！個場唔係我哋悶啦，我哋玩緊鱷魚都好啦，已經發現。 好似圖書館咁 啊！ 點 啊？即係嗰啲冇咩氣氛啦。咁我哋入咗去VIP 房啦。咁VIP 房咧就要嗌多個 DJ， 係個 DJ， 佢啲阿張琴日叫公主。咁哇，好撚平個公主，兩嚿。咁當然啦，一逢係平嘅咧，咁我就我 豬公主 咯。咁我就好咧手鬆噶啦。咁我俾連埋 tips 俾三嚿啦。咁 total 咧。張單咧就係2500左右到啦，咁 OK 啦，因為咧開頭咧，新加坡網友咧就俾咗9嚿水我嘅，即係未計酒店房就俾9嚿水我，咁我就話如果多條小號啦，咁而家呢張單其實應該每人800零啦， 383咯， 係啦，800零啦，就唔到 唔係八百幾添啊，係八百零。即係蝕，如果每個人俾八嚿水我咧，我都蝕幾兜嘢嘅啫。 蝕一嚿咯， 一嚿都冇，因為我自己都玩啊嘛。我自己都睇蝕幾兜嘢，可能、可能即係十嚟廿皮到啦咁樣。咁當然咧，你俾足九嚿嘅話，咁我有翻百零蚊水腳啊。咁其實都唔係錢嘅問題啦。啊，但係戇鳩咗啦。 點解咧？ 我哋係其實俾多咗一嚿水。 邊度啊？ 就喺酒吧嗰兩條侍應嗰度。如果我哋一俾咗最低消費，即刻入房玩，就冇咗嗰兩個侍應啦。咁嗰兩個每人五萬蚊啊嘛。 因為有公主。 係啦，但係有公主要兩嚿水。咁我就唔使俾五兜嘢嗰個侍應咧。咁、我哋慳翻咗一嚿啦。係啦。 誒唔緊要啦，你俾個豬公主都三嚿啦，屌。 咁啊咁啊，豬公主啊叫。佢真係就坦白講，真 係。真係豬個大佬。 真係啲嘅。咁冇緊，咁玩啦，玩咪照舊玩啦。咁基本上喺下面玩呢就同喺上面玩呢基本上係差唔多。 冇分別。 其實加錢都差唔多。因為呢我哋係三打酒。咁如果我哋喺神獸嗌咁多酒呢，即係我哋前日有一簽啫，我哋冇一簽而家嗌三打酒呢，嗰張單都要每人都要咁上下錢。所以因為我哋可能嗌兩打就夠啦，一嗌兩打就夠。咁可能都要咁上下錢。但如果譬如我哋呢一次呢四條友嚟呢，其實都係飲咁多酒咗喎，因為其實我哋係酒嗰陣剩返好多喎、剩返好多。 依家成日都飲唔晒㗎啦。 而家呢排都飲唔晒，其實咁樣。 益啲 DJ 囉。 唔係我呢次益啲 DJ 啦。咁繼續喺度玩啦，又喺度玩鱷魚啦。咁又睇下啲女點樣啦。咁嗱，總括嗱嗰啲行房嘅嘢，我哋就下一集先講 ，OK？ 咁、我哋講下呢啲咁嘅規模。嗱，首先一，你覺得如果咁玩法都 O 唔 OK 咧？ 都 OK 嘅，但係即係問題係，咁你平時唔查牌嘅話，張強會唔會咁樣玩？會唔會帶你咁樣玩先？ 其實我硬覺得張強應該唔會好多錢拆嘅啫。唔會好多錢拆。 佢咪好似燈頭咁咯，拆翻個燈。 可能拆翻好似藍毛咁樣啦，或者咁 佢當燈頭接單啫嘛。 咁我講可能女嗰度有翻一嚿水拆啦，咁樣呢啲就。 咁但係佢可能即係佢係我唔知佢有冇啦，可能受緊 K 場嘅身㗎嘛，咁你就唔可以咁樣幫人接外單㗎啦嘛。 但我哋可以咁樣玩。我哋唔係唔識女㗎嘛。即係其實 你又 有一件 咗嘅啦。 我就揾阿小豬，你又唔知揾邊撚個。下次又要越撚定咪下面玩囉。 都得嘅。 下面話其實 咁啲女又話罰100蚊咁咪。 係咯，因為起碼佢慳翻嚿水㗎嘛，唔使俾翻公司，亦都唔使俾翻咩噶嘛。咁而且喂，坦白講，喺卡拉 OK 玩，即係喺個 VIP 房玩，同喺神獸 K 房玩，氣氛係冇分別嘅啫。 冇分別。 基本上係一樣啲。 一樣，都係間房啫嘛。 但只係一個問題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冇酒簽。 你我哋成日都飲唔曬，講過咩？ 人多就唔係㗎啦。 唔係你同大的嗰啲又冇計啦。 因為其實我好簡單，我睇對手啊，即係我又此消彼長啊。即係如果你飲得勁，咁我咪陪你勁咯。你飲乜？你飲得唔勁，咁我咪 輕談淺酌 啊，攤下咯。即係飲酒唔係攞條命去搏啊，話聲聽嚇。咁你話要懟。咁我又唔撚驚嘅，咁你話 我驚㗎喇，我依家我以前即係十年前我就唔撚驚， 即係點樣呢？咁我加上而家會好似同新加坡網友咁啦，喂佢真係唔劈㗎，因為呢即係可以講啲病歷啦，其實唔知應唔應該講啲病歷㗎，新加坡個網友有少少高血壓嘅，咁佢食緊藥嘅，佢要過嚟玩呢，佢就一定嗰一晚就停咗藥，佢 停咗嗰個高血壓， 係啦， 先至飲咗酒。 咁其實咧， 冇程度咁多， 我都驚啊。咁因為第一次見啊新加坡網友啊，好撚耐以前噶啦。咁佢話買神山虎啊。嗰時候我就啱啱出嚟做神山虎啊。咁我就唔知道，哇！你有高血壓啦，你咪撚買你。佢俾錢我，我話唔撚做你生意。我真係咁樣，你可以問下新加坡網友嘅。咁跟住原來，心裏睇翻啲引經據典，原來冇問題嘅。你高血壓其實真係飲神山虎可能仲好嘅。咁跟住我就買返俾佢啦，咁佢買返俾佢囉。就係買返俾佢。害撚死佢。真係害撚死佢。咁佢即係喂而家一飲完之後白板色又可以診囉。即係上次喺環江 喂 happy 啊。咁而家佢每次嚟香港咧，都幫我買1000蚊神山虎啊。 哦， 啊，即係以前就5盒啦，而家4盒啦，咁都係咁樣買。即係所以我成日話咧，神山虎咧係真係令你使多錢。 嗯， 睇下呢樣嘢啦。好似呢次咁，新加坡網友 ，OK， 喂，如果可能冇神山虎咧，喂，你點好玩？佢都唔會未必過嚟㗎，係咪先？又要停血壓，又要成，係咪先？咁都可能麻撚煩啲㗎嘛。咁有神山虎，咁病拎白蘭為屌，還啲有閪屌嘅，咪過嚟咯，係咪先？咁啊， 都有關係㗎， 有關係㗎。其實好多網友都係因為飲神山虎，令佢使多咗錢，所以神山虎係好撚貴嘅嘢嚟嘅。你唔好諗住係即係五兜嘅一包。即係講咗五兜嘢一包，已經有人話貴，我加咗10蚊都有人話貴。但其實神山虎梗係唔係五兜嘢啦？啊，屌你佢個幾千蚊啦！你基本上你一次你其實問過就知啦。啊，咁啊玩啦，咁玩得開心嘅，呢次係玩得開心嘅。咁過程同啲女嘅過程係點咧？不如留翻下個禮拜再講好冇？ 好啦。